屌你老尾，一个萧若远，屌你控告一个郑经翰，三大捻人啊，又出咗私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捻有江湖地位，搞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吴家杂！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KP 乜鬼牌？好特别，我系萧若远， 我系郑经翰，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呢就嗱呢两日呢，即係其实我諗相信都无人不识呢个卢重茂㗎啦。即係咁佢今次呢咁样直插水呢，我见到好多即係唔同嘅即係一啲机构啦，想自己出名呢，都开始攞佢嗰张即係插水图，然之后攞嚟抽水卖广告。咁你见到呢个咩，即係有一个旅行社嘅美丽华啦，係咪，即係搵咗佢一张即係插水图嚟，即係做一个踎喺呢个门口嗰张相。咁一个呢就係、是一个好似唔知幸福双丰收啊嘛。咁系大佬真係大镬。即係你而家你即係呢个变咗一个最新嘅网络现象。即係将个咩陈文敏事件呢完全勾化晒。咁但係 anyway, 我见到今日呢即係边个呢即係真係探佢班。咁其中一位校委去探佢班啦，就话唉、即係又唔肯讲自己伤势啊又成啊。跟住原本呢就话有人撞佢。而家搞搞下呢，喂啲友问佢，喂你追唔追究件事啊，跟住我，诶、哎，我又唔特别追究啊，我都唔肯定系咪有人撞我啊，咁你即系点咧？ 咪所以你前后矛盾啦、啊， 系， 即系之前你就炸到好伤咁样，又讲呢一个嘅救伤车，又话人哋顶住啊、嗯，如果我有心脏病点，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呢条友即系做戏都几渣 嘅，系嘛？唔系、啊，你但系讲开又讲吓、啊，即系呢个社稷，你党友又立功、啊。 边个 啊？吴文远、哦，即系佢喺呢个后楼梯咧，塞住个后楼梯咧，就唔俾呢个即系嗰啲校委咧，嗰啲凉粉校委咧，即系走佬、哦，真系犀利，真系俾人影到相、哦，真系英记一功呢、啊、样嘢。 威震逍遥梯啊，冇人讲过。 喂，校委会其实嗰日嗰个布阵咧， 系 你发觉其实即系成个建制都几 聪明。 嗯，当然你话卢重茂嘅戏就系即系做得好差啦，呢个系其中一个挞 Q 嘅地方啦、嗯，我觉得。 咁、嗯、 但系如果你即系相对学生嗰个做法嚟讲咧， 嗯， 今次佢系执到少少。 唔系佢咁样挞 Q 咧，佢自己咁样咁即系表演咁拙劣嘅插水咧，系令到成件事即系你想咁样去做嗰啲学生话佢哋即系暴力啊，成其实佢自己系即系。系即系玩翻自己转头啊嘛，大佬啊！即系喺呢件事佢插水之后咧，其实舆论系一面倒嘅，系咪、嗯？一面倒就系话喂， 因为大佬啊，而家全世界都有个手机，有个相机喺度影住成个过程噶嘛。你真系俾人打，其实你系走唔甩噶嘛？ 系啊， 系咪？或者你打人亦都走唔甩噶嘛？调翻转头嚟讲就系有乜可能？有乜可能？嗯、即系如果你话你要插水嘅话，嗯、你睇唔到嘅。 吓、 啊，喂，踢波啊，千钧一发啦嘅情况之下，你 C 朗要插几多次水，其实都影得好清楚咧。究竟嗰球应该系咪十二码嘅话就 系啊？ 同埋 C 朗系咁好演技、啊， 乜同埋你除 有一半都俾佢搏到、 啊，系啊？ 即系我有统计过噶，有一半其实佢系炸到噶，掂、哦、一掂佢就已经扑低噶啦，大佬佢咁鬼大只、 啊， 你平时有冇见到佢重伤噶？ 系 系嘛，好、嗯、少倦勤噶、 啊。 喂，但系呢个卢重茂，喂嗰日嗰场戏真系渣到阿妈都唔认得。 系， 唔系佢平时咧就少练呢个部位，佢唔知道个痛字系点写噶嘛。 但系我其实想讲嘅重点系在于咩咧？ 吓、啊， 其实成个建制派咧今次系有部署喺个校委会里边， 嗯， 好明显有呢个部署喺度。如果唔系 预咗你冲入去，即系你话 冇错。如果唔系卢重茂唔会咁醒，系突然之间谂起我要炸伤。要 call 救傷車，跟住咧你要送去醫院，所以咧你哋嗰個所謂佔領嘅行動咧係、嗯、完全失敗嘅。 我諗就主要係吸收咗上次咧，即係其實呢、這個浸大委任新校長啊嗰、那個教訓度啦，叫做解放啦、啊。因為其實嗰次即係錢大康即係其實委任佢嘅時候咧， 嗰次嘅会议同时间又系俾啲即系浸大学生会啊冲入去嘛。 嗯。 咁冲入去之后，喂，咁你又落唔到台，系咪？即系你又喺入边即系困住困兽斗，咁你咪唯有咁样做咯。嗰次又好样衰啊！嗰次咪即系咪中断咗咯？咁今次啦，喂，佢又谂到一招咁 Q 多人，你又系咪？即系然之后咧，呢、這个阿李国章啊嘛，就喺度笑骑骑啦。而家唔系吓呢个叫文革啊咁样样。喂，即系你讲文革呢样嘢。 唔系，如果你恶形恶相冲入去咁嘅环境里边咧，大家喺度指手画脚，互相对骂，最后结果咧，呢啲嘅肢体嘅冲突咧系无可避免噶嘛。 嗯， 喂，如果你作为即系当权嘅一派，唯一喺呢一度有出路嘅、只系做呢一个动作就系插水， 嗯， 俾个机会即系大家同情佢咯， 嗯， 嗱，你又阻呢一个救伤车落，我又俾人打低落，咁你实散场噶，其他人实走到噶。喂，所以今次其实佢有部署，我事后谂翻系，不过嗰场戏做得差啫，卢颂茂， 嗯。 你作为医生唔够，喂！你作为医生，喂，大佬你点样伤冇你？你唔识嘅，大哥。 即系有计谋， 要求咁多。 即系有计谋就系冇演技，即系 execution。即系其实你 即系 execute 唔到。 即系下次咧， 太好 啦！你做呢啲嘢咧，就应该彩排，系咪？ 唔系，但系港大嘅学生喺呢单嘢上边咧，讲翻转头咧，都系做得唔好。 点样咧？ 嗱，成个形势都喺你度。 嗯。 如果你干预香港大学嘅。校长 唔系佢有道德高地， 嗱呢单嘢咧， 其实佢赚咗道德高地本身系 当权嘅人咧系输晒，即系形势大好嘅情况之下，你竟然咧俾佢挽回翻少少咧，其实你已经系蚀咗啦嘛。你谂下港大嘅校友又好， 即系你觉得 喂， 即系你唔通真系有人同情卢颂茂呢个？ 唔系，系 救 重系成件事好小事， 成功救化成件事啊！你嘅意思系， 你第一你成间嘢，你睇下个 background 先，成间系 Wallerman， 唔使讲，大家都会签个名埋去啦。 系， 网上咁多呢啲咁嘅联署，第一港大啊旧生个个呱呱嘈，教协民主派嗰啲都出晒嚟，跟住你港大学生会，都系撑呢场嘢嘅，咁形势仲喺你嗰边。因为你干预校政啊嘛，香港大学是香港人的大学嘛，呢句说话几容易即系 sell 到人啊。但系成个部署，你睇翻今时今日，佢个学生会长而家叫咩名啊？ 冯景恩系， 冯景恩。喂，大佬，今日喺电台里边讲啲咩说话？我哋以武制暴，不过咧就喺个过程里边咧，就系我哋其实唔系肢体冲突，亦都唔系语言暴力。跟住最后嘅结果就系话咧。我哋即系做得唔系几好啦， 咩 down 晒？ 佢主要嗰个讲法就系咁嘅，就系话呢个系制度暴力先，就系话呢个校委会系制度暴力，有良粉喺度搞制度暴力，咁所以咧，即系 in return， 咁我哋有 呢句啱啦，之前， 咁我哋即系呢个叫以武制暴咧，就在所难免啦，咁样样就无可厚非。佢嘅意思就系话，喂，咁但系咁样讲啦。 喂，我又唔觉得第一系有乜嘢嘅武制暴啫。 啊，以武制暴，武喺边咧？ 你用咩武咧？ 嗯， 你又话唔系呢个嘅肢体同埋语言嘅暴力啊？ 嗯， 咁即系咩？咪即系和理非？ 嗯。 喂，第二，你问我喺形势大好嘅情况之下，使唔使一定冲入去？ 嗯。 嗯 如果我嘅选择系乜嘢咧？顶住个门口得噶啦，顶住个门口， 即系好似吴文远啫嘛。 等佢 后楼梯啊， 等佢抬你，你就唔会输，但系有机会赢更多。而家咧，你系即系 backfire 咗少少咧。如果唔系，点解港大学生会今日已经喺度讲啊？今日个会长出嚟讲啊，话呢个行动系失败啊。证明咗一样嘢，话俾你听，无论你勇武同唔勇武都好，都系会失败嘅运动，系冇关系嘅。不过对一般人嚟讲，觉得人哋开紧会嘅时候，我讲紧唔系唔支持你嘅群众，喺中间嘅群众啊，我唔系讲一般支持你嘅群众，你咁样冲入去咧，系难睇。 唔系你系咪讲失唔失败咧？都言之尚早。我觉得即系冯敬恩咧，而家佢定性嗰两样嘢咧，我觉得非常之唔合宜嘅。第一样嘢，佢就讲义务制暴啦，系咪？义务制暴，你冇喺边咧？即系呢样嘢咧，其实你坊间上面咧非常多嘅 confusion 啊，即系好似八五二咁样样啊。 八五二今日整一篇咩报道咧？咁即系佢揾个咩黄埔清啊，写一篇嘢叫做《冯敬恩撑以武制暴策略》，黄之锋、周永康曾拒接纳咁样样。咁呢篇嘢一出咧，就即系俾好多人就话呢个标题党出没啦，就注意啦，喂屌！咁哇，黄之锋咧见到呢篇嘢火滚啦，大佬。 唔系，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咩叫耳武？ 咪就 系 咯， 吓、啊！喂，原来你嘅定义耳武就系咁嘅咋？阿哥，哦，原来系咁。 唔系，即系你冲入会场。 即系我听完就 是、就系冇。咁 要冲入会场咩咁特别啦？不过我话俾你听，如果人哋开紧会嘅时候，今日咧，你攞翻嗰班有机会入你数嗰啲咧，就系话十大院长出嚟讲嘢啦。就你唔应该咁样去即系处理问题啊嘛，大学嘅校园，我哋都唔系想 call 差佬啊嘛，跟住你顶救护车啊嘛，即使嗰条友插水都好，顶救护车系一件好大镬嘅事，佢真系俾人撞到咁点咧？我哋都系事后睇翻段片先知佢插水啫。 咁如即系好似阿卢颂茂佢自己今日咁讲啊嘛，佢话如果我系心脏病发，咁点算呢？咁样。 咁心臟病發就唔係咁， 係誇張過你啫。唔係咁，佢而家諗住有機會抽水，抽到最 我都話 啊嘛。 即係琴日呢個即係環看今天都話，佢作為一個醫生大佬，即係我哋成日睇戲咧。即係如果你話卜雲呢條友咧，即係通常卜喺邊度咧？係卜條頸後面個穴道度噶嘛。咁樣挫一挫咁樣先暈低啊嘛。你好難啊，俾人話即係喂吉一吉嗰上五寸下五寸，咁然之後突然間暈低啊嘛，大佬啊。 唔係嗱，我首先我要 clarify 一樣嘢，我唔係唔贊成咧衝入，但我覺得而家喺形勢大好嘅情況之下咧，有咁多選項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唔需要衝入去。 有咩選項咧？ 你 覺得？ 你個選項好簡單啫嘛，頂住門口得唔得？你點出啊？ 即係唔好俾佢走。 你唔俾佢走咪得咯？嗱，你運保安嚟抬我啊！你起碼佢嗰日有幾十人啦、啊，多嗰陣時候百幾有啦、你點抬？ 但係你入， 如果你衝入去嘅話，你係會製造咗一個衝突嘅場面。啊、好在嗰條友插水插得差啫，有條友真係要滲沙子嘅時候，例如當日都有人掟水樽入、入到會場嘅時候，真係肢體衝突嘅時候，你點咩啊？ 咁但係 形勢大好啊你！你唔喺劣势、啊，所以呢班阿哥阿姐事前系冇沙盘推演成个运动点走嘅，就系、是、用口号代替自己嘅脑袋同埋思考嘅一个证明啦。 我觉得就其实嗱，佢冲入去都无可厚非嘅。如果 唔系无可厚非，而系有更加好嘅选择 啊！你而家系俾伟人入啊，好在嗰条友做戏做得差，你明唔明我讲紧乜嘢啊，大哥？点解你要？制造一个咁嘅场面，明明你系赢晒嘅，你会输翻少少咧？如果我输晒嘅时候，我梗系冲入去啦。嗱，佢都帮我取咯，我都冇得翻转头咯。我梗系用佢嘅讲法，义务制暴啦。嗱，除咗我第一质疑你嗰样嘢就系、是，你根本就唔系冇，我唔理解你嗰啲叫冇。第二嘅就系、是、有更加好嘅选择嘅时候，点解你唔用呢？你要借呢个机会俾人入翻你一栋，过你一栋咧？ 唔系你咁嘅分析系建基于，喂，佢哋系知道点，佢哋系唔清楚自己喺咩状况之下冲入去啊嘛。 因为从来冇思考嘅啦。点解我会咁谂咧？如果我去策划呢个行动嘅时候，我做得唔少啦呢啲，我一定会度噶嘛。你想达到咩结果？你估计佢嗰日个会议会有乜嘢结果出嚟？你冇理由收唔到风噶。系咪？嗱，你收到風，嗱，佢話佢拖到去九月，我先嚟 make 呢個 decision， 或者繼續言如不決，一定要等嗰個首付。咁我咩做啊？喺而家今日形勢裏面，我係攞到校友嘅支持，我攞到公眾嘅輿論支持。點解我要俾人 backfire？ 我更加好嘅選擇，衝入去同留喺個門口，我梗係揀一個我風險最低嗰個啦，哥。我冲入去嘅时候，你大镬在于咩啊？喂，上次啊，阿鸠达同埋阿长毛都系冲入去人哋个会场里面出事啫嘛。第一，我唔知道有冇渗沙子嘅人；第二，你嘅人都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第三，如果卢颂茂做咗场戏做得好嘅，你咪扑街。即死啦！原本嘅形势喺你度。你咪制造咗呢一个咁嘅机会俾人入位咯。 咁但系佢自己上台嘅时候，我即系我指阿冯敬恩啊，嗰阵时选学生会嘅时候，佢讲到明自己系勇武本土派嚟啊嘛。 咁你就唔好走啦。你都自相矛盾、啊。 即我嘅沙盘推演系咩？好啦，我当你揀一个风险比较高嘅方法去做抗争啦。咁你冲到入去，咁你点样控制你嘅群众先？你走定唔走先？ 嗯， 同埋你会点样做先？呢场戏难听啲讲就系当一场戏啦。你系全部唔俾佢走啊？你定系不停喺度同佢对质啦、啊？定系抢麦啊？你要讲、啊。其实佢系冇度过噶啦，证明 咁即系要有一个思想上面嘅预演先啦。 完全冇，好明显，即系所谓勇武派嘅咧，就系攞啲口号嚟代替脑袋。 嗯， 见步行步，见招拆招。但如果我嘅推演方法就系话咧，既然我形势咁，我 block 两个门口，我已经系达到同一个目的，系最低风险嘅。我梗系唔会做一啲我不能够控制嘅情况啦，尤其是你而家咁多咁多鬼喺入边，我点知边个入到去一巴打落去你个庄度，咁我咪输晒屌！ 你讲咗咁耐，其实你喺度赞扬紧吴文远、哦， 我唔系啊，我只系话港大学生会呢班嘅所谓嘅勇武派，其实都第一自相矛盾，自己唔系勇武，第二就系喺成个行动嘅策划里边根本完全系冇安排。 所以你分析咗咁耐，你咪贬低紧港大学生会，而喺度赞啊间接地赞扬紧阿吴文远守住咗呢个后楼梯咯、 欸。守后楼梯固然要，因为你知道有几个出口喺成个校委会嘅开会嘅场地里边，你冇理由唔知噶。 咁讲，即系其实佢唔冲入会场咧，都唔知后佢有后楼梯度守得住嘅。 吓、 啊，咁、啊、其实双方都有配合，但系我觉得咧，佢自己将呢样定性咗为以武制暴咧，我觉得就唔系好啱啦。老实讲。喂，第一，即系如果你觉得你将成个学生运动系以武制暴嘅行为嚟讲咧，咁你对其他学生都唔公平。老实讲，即系等于点样咧？即系其实等于即系 label 佢哋系暴徒。 第二一样嘢就系更加会少人又参与你呢一、這个喺咁美丽嘅口号嘅情况之下。 因为你自己所有嘅学生运动咧都系以武制暴嘅。 咁咪大镬啦！ 咁咪大镬咯！ 唔系，所以点解我话我会选择我嗰个选项咧？就系、是、因为我要更加卷入更多嘅同学去参与啊嘛。 嗯、 而嗰啲同学咧，佢看伤你唔可以唔关注啊！老实讲，嗱，有两单嘢啦，今日好唔开心啦，系咪？即系喺呢个台湾，即系有个咩反对修改课纲啊，嗰单嘢啊，即系又系围堵呢个 教育部。 咁嗰条友咧，其中一个即系倡议者咧，就自杀就死 Q 咗啦。咁、 嗯、 就因为佢自己咧就面对唔到自己将来可能面对嘅刑事检控咁样样。喂，第二单你仲记唔记得？就系话喺两个月之前就有条友就系30岁嘅无业嘅，就系、是、因为咧就俾呢个差佬就控告佢自己阻差办公喺占旺嗰阵时，然之后自己跳楼死咗、 嗯。 就系、是、因为唔知道自己参与呢啲行为咧所面对嘅刑责。而如果呢班人同你一齐去行动，去有 concerted 嘅一个 action， 而佢唔知道自己可能要面对刑责嘅时候，佢将来会后悔。喂，你系咪你赔俾佢咧？呢啲嘢 咁冇所谓噶，佢哋即系带头嗰啲人本身谂住佢自己安全抗争啊嘛，咁你濑咗嘢系你嘅事啊，咪先？ 唔系，同埋佢有，同埋佢有名有姓。阿龙呢个讲法唔系错得晒，佢、嗯、有名有姓咧，喐佢嘅机会咧。佢嘅機會成本咧係相對低啲， 係、嗯、 成本效益係相對高啲嘅。 嗯， 但係咧，如果一般跟你入去嘅群眾，如果你用呢一句口號嚟appeal佢嘅話、嗯，我以武制暴嘅話， 嗯， 有幾多人會跟你？群眾運動對不起，尤其是喺香港咁嘅環境裏邊，一定係 HCF 噶啦。 嗯 嗯， 除非你喺下手， 嗯、 你喺上手嘅時候，你冇理由揀咁嘅策略嘅。 嗯， 你喺上手嘅时候，即系形势喺你度嘅时候，点解你要拣一个咁高风险嘅策略，而系你不能够控制嘅？仲有啊，学你话斋，好似台湾嗰啲 case 咁，台湾都系咁，一个咁高度政治化嘅社会，抗争咗几十年嘅社会，喂，啲、嗯、人都觉得唔单止系担心自己嘅前途嘅问题啊，亦、嗯、都觉得自己系会嘅未来系会自己受影响噶嘛。 嗯， 咁即系话，其实啲人。是没有思考过自己究竟做这个行动的时候究竟你要承担什么代价咯。 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你关不关心即是其实你的参与者的安危和他们自己所要负的责任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和那所谓本土派呢主要的分歧。嗯、即是老实说即是他们冲了就算的。 之前我和长毛有一个共识。 是。 就这些抗争行动的时候呢如果拉我和长毛呢我们不怕。 因为点解我哋惯犯？ 嗯， 同埋话晒你都系领袖，你又觉得人哋觉得你有承担。如果佢有一日佢拉阿龙同 Vincent 嘅时候， 嗯， 或者拉阿 Anthony 嘅时候，你可能会惊，因为点解咧？一般人佢都拉， 嗯， 后期咧，你有冇睇？你有冇发觉啊？特区政府嗰个走势，同埋佢哋告人嗰个方法，已经系一啲无名无姓嘅， 刻意咁样做嘅。其实 有名有姓嘅人，佢觉得你呢一个系政治资本。 嗯、 有名有姓嘅人，佢觉得你已经系充分思考去承担呢个代价， 可能变咗你嘅系啦，即系可能变咗俾你赚光环添。 嗰啲系资产嚟嘅。OK， 但系如果佢嗰个嗰啲无名无姓嘅人，唔系谂住嘅政喺政治圈里边攞资产嘅人嘅话咧，喺佢嘅角度啫。当然我嘅讲法系、 嗯， 你系会好惊，因为点解咧？你制造群众之间个恐惧。 嗯， 你仲加多一句咁嘅口号，以武制暴，咁边捻个嚟参加你嗰个群众运动啊？ 嗯，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 嗯， 喂，原来我去撑下场，为咗一个咁正义嘅嘢，我嚟参加呢个抗争嘅时候，原来我会俾人告。 我 冇谂清楚嘅，大哥。喂，台湾嗰条僆仔都未谂清楚啦，何况香港？ 嗯， 下个月就后悔啦。喂，同埋你谂下，而家警方成个国家机器，甚至乎系律政署嘅检控策略系乜嘢？系有杀错冇放过。喂，而家啲人系边度识嘅啫？大部分都系，唔系企喺前线嘅人嚟嘅。正如嗰、那个即系空袭嗰个叫咩名话，吴丽英系嘛？啱你话俾我听嘅， 以空袭警， 喂，变成国际大笑话嘅喎，屌大佬！ 大佬真系贪书已经报咗啦。 变成国际大笑话系一样嘢，但系佢始终被判刑还 三个 月啊嘛。 所有而家入嗰啲，全部都系坐监。 嗯， 以前系唔会咁嘅走势嘅。以前的趋势就是一是罚钱，一是做社会服务令，甚至乎打得甩嘅。而家是全中的。 嗯 嗯， 你一参与就中。 嗯， 对于呢啲人嚟讲是一个最大的。 所以金英真系吓，即系算系好彩喎。即系佢嗰阵时，佢即系佢出道嘅年代，即系嗰个警权啊，或者其实佢哋做嘅手段咧，都叫做温和啲。而家真系乱 Q 咁嚟。 唔系，同埋佢真系讲到。喂，金英嗰啲做法就係真係公民抗命啊嘛！ 嗯， 而家你係俾委人入嘅地方就係第一，你成個即係趕水貨客啊嗰啲行動喺元朗或者係打擊呢一個嘅自由行嗰啲政策嗰啲，喂，你係神憎鬼厭啊嘛！所以一定係差佬係有位入你㗎，政府係有位入你㗎，佢覺得呢個行動基本上不受群眾歡迎嘅，你包仔亂 Q 咁嚟嘅，跟住佢咪連環打擊你咯。 嗯， 你先喺輸輿論。 嗯， 输群众， 嗯， 跟住你自己参与嘅人，全部系中箭嘅， 嗯， 几大祸， 嗯， 对个运动嚟讲系一个几大嘅伤害， 嗯， 而呢班人无论港大学生会，我点解要赖到去呢一个嘅即系驱蝗行动嗰度咧？全部都系冇经过大脑思考嚟搞呢啲抗争运动， 嗯， 事前对群众嚟讲冇提供一个足够嘅心理准备去做公民抗命嘅嘢，事后亦都冇足够 assistance， 你而家要揾李柱铭出嚟帮你即系顶，系咪？你唔系屌鸠佢都好紧要噶嘛？你唔系屌鸠 民主党噶大佬啫，嗰、那个系 系嘛？佢创党主席嚟噶嘛？大佬， 咁你又冇忘记，即系嗰阵时立即系占领期间立会爆玻璃，到最后佢哋都系揾占中律师就去帮手啦。其实冇乜，即系对佢嚟讲，你帮佢理所当然噶嘛？ 唔帮就系即系呢一个嘅十恶不赦咁咯。 嗯嗯， 系啊。 所以我想总结一样嘢咧，就系话咧，无论由即系驱蝗行动啊、反水货客啊，即系呢啲咁嘅行动里边咧，其实我哋而家已经睇到个运动咧，对当权者嚟讲咧，佢已经系谂到个方法去处理你哋。 嗯， 第一，你唔好谂住好似我哋以前咁简单，即系做呢啲运动，即系和理非嘅，大家本来 action 嚟噶，呢个公理嚟噶嘛。好啦，而家你 twist 成系要透过勇武嘅。好啦，其实你系收唔到科嘅， 嗯， 即系港大学生会都不能够自圆其说噶。好啦，你话勇武抗争啊嘛，以武制暴啊嘛，咁我问你，你用得去边？校委会包你安然翻屋企， 嗯， 你冲入去，你唔系谂住包围佢嘅咩？ 其实我谂冲入去系谂住斩柒李国章去做呢班人， 咁又冇斩到啊嘛。佢继续喺度笑骑骑啊嘛， 咁 其实我觉得你两件事咧， 见到佢笑佢都 嗱， 忍心斩落去啊！ 你讲港大包围校委会又好，即系讲呢个 呢个元朗啊，即系光复元朗都好，即系两件事咧，其实已经俾佢哋放晒手咧，就冇左交左住噶啦，完全系即系本土派或者用武派，佢哋自己表演场地嚟噶啦。咁今次即系呢两次，你都话即系标榜勇武嘅，咁勇武其实有冇即系树立一个榜样咧？ 冇， 咪就系啦。 勇武咗去边个问题？ 勇武咗边啦？ 你一样系三点钟集合，五点钟散场，人又唔多， 系啦。 跟住咧，所有群众咧都俾人告嘅，跟住舆论咧系反弹嘅。我话俾你听，你成日讲失败，呢啲咪就系完全嘅失败。 即系呢个啊， 即系我点解头先我同 Anthony 嘅意见唔同，就我讲翻港大嗰单 case 一样啫嘛。原本系形势大好啊，你都冇位俾人入嘅。如果唔系嗰条友塔 Q 啊，嗰条友插水啊，成为呢一个嘅花边新闻嘅话，你真系输晒，话俾你听。第一，你冲到入去，喺度对住人哋指骂，呢个镜头好核突，传媒一定系影住你嘅。 嗯， 有更加好嘅选择，你唔做。 嗯。 第二，如果佢真系有事嘅话，你左救护车是一件好大祸事。 嗯。 第三，你俾佢做到呢场戏啊，其实我重点喺第三嗰度。 嗯。 你点会俾人有位入去做呢场戏，而你系进退不得噶？ 其实我觉得咧，但系即系你选到冯敬恩，佢做翻呢啲嘢咧，其实系 露底咯， 唔系露底，即系合乎呢个选举伦理，因为其实佢呢、這个系佢 mandy 嚟噶嘛，佢自己系讲到明自己系本土用武派。 咁我话俾你听，呢、這、一个 mandy 呢一个嘅选项，一嘢就已经露底咯， 系啱啱冇所谓噶 ，it doesn't work 咯。 啱噶， 啱啊！ 喺我嘅角度就系唔 work 啊， 系啊，即系你系唔 work， 但系其实佢系真系有选票去支持佢咁样做，而佢做翻呢啲嘢咧，其实合乎佢自己应该做嗰样嘢，佢交翻佢货啫。 唔系、啊，佢未交货喎、 啊， 但系佢仲争样嘢、啊， 但系佢就升级失败咯。 唔系啊，嗰六部猪笼车咧， 系啦、啊，六部猪笼车做乜鬼啊？ 系咯，喂 ，Con U 大学系唔应该有警察喺里边噶嘛？警察系大学，唔系大学系警察，大学嘅敌人嚟噶嘛？喂，你系勇武派噶，你第一时间就即系以肉盾去挡住个六部猪笼车啊嘛，然后先走出嚟斩柒李国章啊嘛，两样嘢都冇做啊嘛，而家讲紧。 仲有，如果你系讲我系港大学生会嘅会长，我系点样呢？我系宣布系退出所有校方嘅委员会同埋咨询委员会。 嗯， 啊，即系呢样嘢， 以示对呢个建制嘅抗议啊！ 呢、這个就系当日咧，我 challenge 咧，呢个叫做系领大退联啦，个周伟乐嗰条友嗰所讲嘅嘢啦，系、 嗯、 咪？即系如果你系呢个校委会嘅小组派嘅话。点解你仲要成为其中一份子呢？ 你以武制暴嘅人，其实你系反对呢个建制啊嘛。 嗯， 你点会又走入去个建制度？又点会又喺出边又抗争嘅啫？呢、這个咪冯检基嗰条两条腿走路咯？系咪建制内外嘅抗争咯？ 原来变最后尾， 屌咁你咪同我哋搞啲有乜捻嘢分别啊？你讲到咁捻高嘅口号， 原来都系墙头草。 屌真系， 好休息一阵。